好，回來第三節了，就即是今天講這個呢，令到我觸發我有一個興致去講，或者甚至不得不講呢，就是這塊東西。那這塊東西是什麼東西呢？還有這塊東西為什麼會又可以間接印證到那個什麼所謂亞特蘭蒂斯呢？嗱，呢嚿嘢你睇落其實係唔知乜差嘢嚟嘅。 似古代嘅 LV 啊 ，LV 係啊，有啲人就即係話點解嗰陣時啲人過揸喎 LV， 有啲似喎，真係。 係啊係啊，咁但係揸嗰啲唔係男人嚟嘅，係嘛？ 神嚟噶。 嗱，嗰個大家可以去即係睇一啲圖啦，去印證呢樣嘢啦。咁呢個咧就叫做應該係 Bandudu 啊。咁、个名虽然怪少少，咁但系咧就即系好有趣嗰个题目嚟嘅。咁、那个形式咧其实都几多样嘢嘅。嗱，如果你睇呢度咧，就有埋黑纹添噶。但系你话系咪手袋咧，我就咦真系有少少疑问啦。佢出现嘅地方咧系好奇特嘅，最多咧就应该喺美索不达米亚嘅雕塑入边啦， 啲苏美文化， 苏美文化入边啦。舉個例子，譬如話係蘇美爾，有呢、這個。咁你拜火教嗰啲都好似有嘅。咁、譬如話呢啲咁嘅雕塑咧，嗱呢度有一個嘅。多地方即係佢出現嘅地方咧，又即係譬如話呢個半人魚呢度咧又有嘅。但系最頂印嘅地方係咩？最頂印嘅地方咧就係連喺南美啊，即係一啲古雕塑入邊咧都有呢一個嘅 LV 手袋嘅出現嘅。咁嗰個疑問就嚟啦。即係呢個手袋出現嘅即係時空，同埋嗰個 幾個州都有 喺呢度，喺呢度。嗱，呢個係瑪雅噶，呢個唔係喺 即係已經喺美洲嗰度嚟㗎啦。 喺美洲嚟噶， 系 即系嗱一個 就蘇美又喺嗰個咩噶嘛，土耳其啊、中東啊嗰邊。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你就跟住去問啦，即系咁呢個同呢個咩關係咧？咁樣嗱，最頂印的地方咧就係咧，頭先我哋講緊四十三號石柱呢個地方咧， 係 上邊都有呢一個 LV 手袋啊！ 嚇、啊、咁奇怪， 係啊。 即係咧遠喺嗰個叫 好啦，嗱呢、這個名都睇到啦，啱啱我俾嗰、那個 係啊咩唔係啊？ 是啊，是不是这 个？看到看到啊，是啊， 你都看到是吧？ 是啊，是啊。 OK， 有几个放埋喺三 个 啊？ 三个 LV 手袋，三个 LV 手袋。 哦，直头呢个陈列嘅石柱嚟嘅喎，呢个 系陈列室，LV 手袋陈列室。 嗯哼， 咁咧就好多嘅，譬如话即系呢啲全部有晒嘅，全部揸住晒嘅。嗱、我就而家唔敢问你，譬如埃及咧，可唔可以间接有啲？即系雕塑会见埋呢嚿嘢，我记忆中好似都有嘅，大家可以去睇睇啦。咁但系我谂肯定又系中国应该冇啦，系嘛？ 东方系比较少啊， 东方比较少系咪？好啦，咁嗱，跟住啦，即系基督，你觉得即系点解会有呢嚿嘢喺度咧？ 呢个可能系一个法器嚟嘅，系佢一个工具嚟嘅。這個好清楚添啦，呢個係嚇， 你見到嘛？ 啊，好清楚咁現咗出嚟。 係啦， 佢會唔會就係同嗰個我哋成日都講話女娲啊伏羲嗱嗰個圓規同埋嗰個叫做係玄天尺咧，都一其中一種法器嚟嘅咧。 嗱、你可以咁睇嘅嗱，我哋成日講咧，譬如話呢啲阿蘭大師咁樣，喂，如果你話嗰、那個即所謂一啲痕跡啊，咁我講係證據咧，證據應該冇可能啦。嗱、我首先踢爆咗呢個阿蘭蒂斯呢樣嘢先啦。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有古代文明嘅話咧，我哋一定會見到痕跡喺度嘅。 譬如好具體嘅遺跡， 遺跡啦，就算冇，應該有一啲遺留落嚟嘅文字啦，建築啦，甚至係一啲殘餘的一啲嘢咯，咁大家而家又係冇噶嘛？ 有咧就係嗰啲叫做係咩remove 嗰度咧，用嗰個神師嚟追翻出嚟嘅啫。但係嗰啲就唔係一個叫確實嘅證據。 係啊，咁但係而家你見到一樣嘢就係咧，喺古代嘅未有甚至未有文字之前啊，是出現了一些共同的符號啊！咁呢個就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你唔好話有冇亞特蘭蒂斯一樣嘢就係、是、 是不是曾經有一個我們現在不知道的文明， 是 是所有現在現在的我們理解的所謂四大古代文明都是在那裡出來的，有一個 Orion 在那裡的。其中一個什麼符號呢，就是我們以前我自己先有開班講過，就是那個 Swastika 這個符號。這個符號都易解釋，因為幾條線啫，咁大家溝出嚟咪算數咯。嗱，但係去到呢度大鑊啦，去到呢度難搞，因為點解咧？呢個唔係一個真係簡單嘅符號啊。佢應該有意思喺後邊嘅， 已經一個嘅圖像嘅石刻嚟嘅。 係啊，而且咧，佢係應該係一啲比較成熟少少嘅一啲器具喺度嚟嘅。 係， 因為你起碼做過一個。一個抽，咁跟住有一個類似袋嘅物體， 即係佢有手工嘅， 有手工喺度啦， 工藝。 所以去到呢度咧，喺呢條石柱度講緊，而家係距今萬多年前有呢個咁嘅符號，而呢個符號又喺世界 部分多地方都有， 不同地方出現咧。咁呢個就真係 匪夷所思啊！耐人尋味啊，好似黃澤咁講， 可以 老夫子講， 老夫子講， 耐人尋味， 可以即系探讨下嘅，而好好彩呢篇论文入面咧，系有涉及到呢一个嘅，解释嘅， 系 咁佢都话用 handbag 嘅，或者三个 handbag 嘅咁样， 嗱 咁但系未解释呢个之前咧，就要即系令到大家咧去知道咧呢个石柱点睇啦， 系 因为咧而家呢度咧嗰个。跳刻咧，因為佢唔係好深啊，所以你喺呢個畫面未必見到。咁呢度就好彩少少，呢度，因為呢個咧就將佢咧誇張咗出嚟。係。咁我哋講過啦，嗱呢度咧，呢個就係似一個 鐵子 啦。咁呢度咧係講緊咩咧？其實呢個最重要嘅核心嚟嘅，呢個係太陽嚟嘅。嗱，我上次我哋早一年已經講過，但係嗰陣時就講緊一樣嘢，就係喺呢個太陽後邊咧，就講緊嗰個宇宙嘅中心啊。係。就跟住上下邊嗰度咧。即係有呢啲咁嘅飛禽走獸啦，但係最重要就係下邊呢度啦。呢個係即係佢哋嘅傳說，呢個係一個冇咗人冇啲頭嘅人。 係刑天，即係我哋山海經嘅刑天。 佢哋用呢個就話咧，當期發生嗰個大災難，令到啲人係死咗。佢用一個冇頭嘅人嚟表演表示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係其實唔係太 係呢、這個都叫傳測嘅啫， 太硬淨或者太有說服力嘅一個推測啦。咁至於嗰三個 LV 手袋咧，咁佢點解釋咧？佢就話咧，其實喺水平線上面出現嘅日出嚟嘅，咁側邊咧又有啲飛禽走曬喺度喎。咁呢個亦都係星座嚟嘅。佢就話解釋咧，呢個其實佢前三個喺呢個所謂冬至、夏至、秋春分嘅時候，喺水平線上面出現過星座， 係 嚇嗱，咁佢個講話就話都搞得啱嘅， 嚇 喺嗰個軟件入邊啊， 係有佢個説法，有佢個論點， Stellarium， 咁我又無從去考究呢個軟件，有冇 確唔確實， 確唔確實啦嚇。咁呢個佢出得嚟，咁自然有人去駁佢啦。咁但係最大鑊一樣嘢就係我睇完呢個即係 LV 手袋呢個解釋，我係即係覺得完全不可信。 係 但係即如果完全不可信咧，都仲有一個好大疑問，同即係所謂呢個亞蘭蒂斯呢樣有關，就係咩咧？就點解喺呢幾個古文明入面有呢個 LV 手袋出現呢個疑問啊嘛？ 係啊。即係嗰時都已經好流行嘅，有好流行嘅一個工具箱嚟 嘅。好啦，咁呢個咧，即係再詳細講講咧，就係呢個嘅 LV 手袋嘅出現咧，係有啲嘅講話就係話佢限定喺一隻手度嘅，係 即係一係 左手， 係嘅左手嗰度， 係左手拎嘅。咁呢個你大家又要去詳細睇睇，就話呢啲喺石刻物喺譬如喺中南美洲呢啲石刻入邊嗰個。是不是真的揸住喺嗰個手揸住咯？同埋揸嘅手勢係固定喎。 係 嚇。佢係咁揸。 係啊，好明顯啦。佢幾個你都睇到。 你睇唔睇到呢度？呢度你睇唔睇到？ 係啊，呢個因為一個 close up 嘅型嚟㗎啦。 係啊，同埋佢可以揸到好，即係佢個挑刻係好細緻嘅。佢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籠統話啊，我揸住呢嚿嘢咁樣就求其畫出嚟。 係 佢有一啲具體嘅一啲規則喺入邊嘅揸呢嚿嘢。 即係所以佢好深刻咁樣咧嚟將佢咧即係刻出嚟，係 啊， 俾大家睇嗰個係。 係啊， 好啦，咁我想问下几多咁以你所知，其实呢嚿咩咩差嘢嚟嘅呢嚿？ 佢会唔会一个盛在水嗱？而好似刚才嘅嗰、那个嗰两位学者咧，即系个论文佢讲嗰度咧，就略然咧都系叫系抽象咗嘅，即系话喺个水平线嘅日出嗰度嚟。即系就算佢有呢个咁嘅意内容呢、這个意义喺度嚟讲咧，但系佢而家你会睇呢一啲咁嘅图腾里面嗰度咧，佢系一个工具嚟嘅，系一个手腕嘅工具。嗯、至于它是不是一个叫做、放物件的一个用途呢，这个就是值得去考究的。 是啊，我首先要承认就几套呢就是他讲的一样东西呢，即都是一个很空泛，但我也不好得几多、因为呢我都花时间走去即係鑽研下呢樣嘢嘅，但係我都跪低啊！ 係，呢個其實最關鍵咧。 唔係我跪低，原因係因為講咁多，我睇咁多，我睇咗幾日啦，大佬係冇一個解釋，我覺得喂真係有說服力嘅。 唔係佢你點解會有咁嘅迷思咧？呢樣嘢我哋都好明白，尤其是咧，即係你講呢一個LV 啦嚇，佢最主要咧，佢都有時會令到我哋諗起咧，即係喺瑪雅嘅嗰啲圖騰嘅嗰啲浮雕裡面嗰度咧，就見到佢嗰種咁嘅處理咧。有好多時咧就好古代化嘅，但係咧就何解咧就突然咧有一啲部分啊，裡面嗰度咧好似呢個咧，佢好新穎嘅講俾你聽咧，呢個咧直頭係一個係手腕嘅一個工藝嚟嘅，即係因為佢嗰、那個你睇個形啊，佢個設計咧。不是一種你相信是一個古代的用途，或者你一些如果它是一些叫獵人他們會用的，有什麼作用呢、它是將它栽那些他們那些獵物、或者它那些、獵物又太小了、如果它用它的那些武器來栽那裡又不需要那麼市正、所以這個呢就令到是很迷惑的，為什麼一個這麼現代化的、用一個這樣的言詞來說呢，它實在太現代化個設計，但是在一個咁古即係一個咁咁古典嘅一種咁嘅浮雕裡面出現咁 啊。係啊，嗱咁即係我嗰、那個approach， 我即係我睇樣嘢咧，我就睇啦，即係究竟喺咩 context 入邊出現過呢嚿即係 LV 手袋啦。咁原來有好多種唔同嘅，嗱而家即係。其中一個經典咧就係呢個神獸啊，睇咩係神獸啊？你要唔要望翻後邊嗰度睇到嘅？你睇，即係嗰個會，即係 呢個經典嘅呢個蘇美爾 嗰個啦， 啊蘇美爾嗰個。 咁另外一個頭先大家睇到咧就係嗰個奧恩斯魚人啊， 啊半魚神， 半魚神嗰個魚神好得意嗰度，係我都唔知啊！即係如果咁樣咧，其實搞到人好威聲嘅。 但佢一個已經係一個 design 嚟㗎啦，一個 fashion design， fashion design 啊，可唔可以有一日咁出？係一條呢個係咪幻魚啊？ 係啊， 就笠咗喺個頭度。 係 咁跟住喺下邊咧就揸住個 LV， 因為又係 LV 手袋啦咁樣。咁另外一嚿咧，嗱呢度就睇到啦，嗱同呢個一樣嘅，同呢個係神獸一樣嚟㗎。係睇唔睇到呢個咩嚟㗎？呢嚿啊？ 嗯，但係呢個咁好似一個果嚟㗎嘛？ 係啊， 松果， 仲有點解你會估到嘅？ 吓，唔系呢个唔系好出名噶嘛？因为呢个像 系咩？即系你知嘅。 系松果。 嗱，嗰个喺米索巴达米亚哥系点样咧？就系咧，嗱，如果呢个即系讲法系即系冇听错啊，就系右手揸松果， 系 左手揸一个 LV， 咁佢哋就话唔系 LV 嚟嘅， 系 水桶嚟嘅。 水桶吓，盛载水嘅一个 盛载水嘅吓，咁咧就。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就係松果加水咁，我哋做咩咧咁樣？咁其實已經佢當其時已經俾咗一個答案嘅， 係煲湯。 煲湯梗係， 唔係啊！我講嘅，你講你嗰個睇到結果答案啦。 其實我都唔知啊，佢就係英文講 purifier， 即係係咩啊？潔淨啊， 係 咁呢度咧就開始有少少眉目咯，松果係咩咧咁樣？松果呢其实是一个比喻来的。是比喻我们的松果体。 是。在这里那个。这 里。 是。哦这里那个。 啊松果体。因为是对正这里嘛。是对正这里。 第三眼那个。 第三眼的嘛。那它这个呢就 不是一個主流解釋嚟嘅，因為對呢、這個呢嚿嘢其實即係知道松果，但係係松果點解係松果咧？ 嗯哼， 主流嘅係冇得點一個說服你解釋咯。 係 咁有少少咧一啲比較偏門啲嘅解釋就話咧，其實嗰個唔係真正嘅松果，嗰、那個講緊開你嗰個第三隻眼。 嗯哼，係。 嗱咁換言之咧，喺古代咧，佢哋有啲。即係有啲嘅階層咧，就負責做呢樣嘢。舉個例，譬如呢只神獸啦， 係 呢只神獸實際係人嚟啊嘛，佢可能佢著咗嗰個即係呢點啦，同埋 呢個可能係一個即係儀式裡面嘅一個服， 係啊， 一個制服嘅， 就半魚人啦。 嗯哼， 佢又係即係有揸住呢嚿嘢啦。嗱咁記住嗰個阿喬文，即係個論據嗰個係咩咧？就係你喺呢個哥布利克石陣。 嗯 入面是看到這裡有東西，就是看到這個 LV 手袋，但是你在其他地方近一點呢，即是都在歌頭，即是叫做在歌頭，你又看到這些半人魚啊半即是神獸啊，又拿著這塊東西、即是其中一塊、你就理論上你可以拉個聯繫了。這個聯繫是證明了剛才他們在那個論文裡面說的那個應該是不對的、 即係就水平線嗰個日出 嘅嗰個日出呢個應該係唔啱嘅， 嚇 就反而係同呢樣嘢本身有關。 嗯、 但係呢啲係全部係後來嘅，而後來咧甚至唔局限喺佢原本出現嘅地方。 嗯、 其中一個出現嘅，另外一個出現嘅地方就應該南美出現咗。 係 OK 咁嗱，成件事咁樣啦。咁你問我呢、這個代表咗咩咧？咁我覺得如果你喺呢啲地方睇到嘅時候咧，呢、這個應該唔係一個天文嘅解釋嚟嘅。 嗯 呢、這個應該是一個宗教的儀式。 嗯、哼 宗教儀式，如果你即係單係係睇松果呢一個嘅象徵咧，佢、有可能係講緊開喺古代講緊點樣開你嗰個松果體。 嗯，開你嘅神識， 開你嘅神識。嗱，如果去到呢度咧，就開始多少共通嘅嘢咯。係、因為如果你譬如講到即係第三隻眼啊，開咗呢度咧。咁你跟住中國都有噶嘛？ 東西共融噶啦， 東西共融咁開始有。 呂洞賓出嚟噶啦， 係啊係啦， 太乙金華中指。 OK， 係啦。咁嗰、那個即係開第三隻眼呢度咧，咁同我哋近代呢啲即係嘅嘢有咩關係咧？咁樣，咁你記得嗰隻全知眼其實係咪應該第三隻眼嚟嘅？ 總之嗰隻眼咧就有一隻眼咧就睇光明嘅一個咧就係睇到嘅幽冥嘅眼嚟。係 啊，嗱，我意思係咁解嘅。你見到個丹丁嗰隻眼咧， 係 即係呢個聯繫係咩咧？係用呢個松果代表咗佢開咗你個松果體。 嗯哼， 佢具體嘅形象就係嗰隻眼。 係 嘛？咁所以你會喺埃及嗰度見翻。即係你係第三隻眼咯， 那個埃及嘅眼嗰個咧，即係可能就更加厲害，就係咧佢睇嗰個咧， 即係佢開咗啦， 所有有光嘅嘢咧都逃不過佢的眼嘅。 係啦，佢睇到啦。 咁而嗰個我哋成日會講個第三眼咧，就話嗰個係你係一個修行嘅一個，唔係一個神，你係一個叫做修行者啦，你都會有。種方式或者有個俾你嘅嗰、那個引導你嘅嗰個人咧，係令到你開到你嘅嗰個神識。點解叫第三眼呢？即係話你用嗰個叫眼觀嚟去睇到一啲咧，即係未修行嘅嗰啲人或者未開到嗰個從我睇嘅嗰啲人咧，你可以見到更加多我哋就咁叫肉眼係睇唔到嘅嗰啲光澤。或者嗰種形態，咁啊呢個咧就係第三眼，因為第三眼我頭先講嗰都係叫簡簡單單咧三言兩語嚟講嘅嗰個呢個係一個好厲害嘅一個神識嘅一個發展嚟嘅。 係啊，咁當然啦，你講話開而家開第三，即係開個松果體，咁到而家都仲有人講緊啦。我自己都有啲朋友。 話佢開咗啊嘛， 說服我想同我開添。 哦，佢幫你嘅， 我未開，唔使大家唔使懷疑，我未開呢只都。 有陣時佢未必係要揾人幫你開嘅，有陣時突然之間一下子咧。自己會開， 你開 有 咩？ 有時 你 開咩？冇開，我另外啲眼啊開咗，開心眼嗰啲開咗咁樣就即係。佢或者咧，咪都有一個説法嘅，即係話去到某一個階段咧，就全世界嘅人都會開翻嘅。因為你佢話你本有嘅， 呢樣嘢唔係話有啲人即係去到某個階段佢收翻嚟，係、其實本身咧即係每一個人咧都有呢一種咁嘅第三眼嘅嗰種能力，只不過咧。就是在嗰、那個響響某一個嗰個思維嘅程式裏面咧，我哋係禁制住咗咁解。 唔係，甚至係特登，即係唔俾你開添，特登唔俾你開添啦。咁而家呢個就後邊呢個講就係嗰個松果體，係點樣去用作為一個點、一個松果點作為一個我哋腦入邊松果體嘅比喻咯。咁、呢個咧就喺不同嘅地方咧都見到呢一個象徵嘅， 係 嚇。咁尤其是譬如頭先我哋講緊，譬如呢一個揸住呢個右手揸住呢個松果體咧，就係、呢個象徵。但係最大嗰樣嘢係咩咧？就喺個石像入邊，我哋冇見，仲未見到個松果。 係， 我哋就淨係見到呢、這個 LV, LV， 但係實際上唔係 LV 嚟嘅， 係淨化用嘅。 實際上係應該一桶水。 係， 但係我自己嗰、那個詮釋可能一桶油嚟 嘅。 嗯哼，係。咁係咩油咧？咁呢個就係用另外一個詮釋嘅方法咧，去講啦。就係因為咧，其中一張咧，即係比較畫得比較大，亦都係古代呢個美索不達米亞比較重要少咧，就係啲人企喺個生命樹，誒唔係唔好話上喺一棵樹隔離， 係 去做呢樣嘢。 係 咁嗰個古仔，你覺得係應該係點？ 咁佢即係想喺度採集嗰種樹膠，橡樹嘅嗰啲樹膠。 佢而家講就唔係橡樹，係咩樹啊？橄欖樹。 係橄欖樹，哦， 橄欖樹。 咁咪係油嚟嘅咯喎，如果係油。 係啊，嚇！如果係嘅，嗱，同埋咧，你見到譬如話呢個松果體呢個咧，其實喺好多就算歐洲入邊都有嘅呢個雕塑啊。 當然啦，咁而且咧，即係就算我哋頭先都係講嗰個叫做係呂洞賓。 仲有喎、教宗嗰、那個嗰、那個。嗰度都有喎， 一講油嗰個就基督之油嗰樣嘢嚟㗎啦。咁我就講話嗰個呂洞賓嗰個咧，佢剃金華宗旨咧，咁佢都好響個經文裏面嗰個提及嘅，即係佢話呢一個你開呢個第三眼咧，呢個咧嗰種方式咧，唔係響嗰個叫我哋嘅中原嗰度咧， 佢講過 翻出嚟，係只係話呢一種咁嘅，就算佢係呢個經咧。都基本上咧，中國咧係冇呢個經嗰度嘅，係、或者咧就即、是、係都係喺西面西方嗰度係攞過嚟嘅嚇。咁、所以佢咧有個方位已經講咗出嚟，喺大月金華宗旨嗰度嚇。有個方位咧，即係話咧喺西面嗰度咧就傳到過嚟去東方嗰度。咁、而喺個東方嗰度咧，就係、是、基本上咧西方都已經冇咗嗰個經。咁所以咧，咁但係佢咧就係佢密記得到。用神色嗰樣嘢咧嚟將依個意思咧就揾翻到出嚟咧，所以就叫太乙金華宗旨咁啊。咁啊換言之咧，咁佢如果佢話喺西面嗰嚟咧，就會唔會就係佢所講嘅就係、是、亦都係講啊，就喺土耳其呢個地方，依、這個蘇美嘅文化嘅嗰個源頭，佢哋喺嗰度攞過嚟嘅咧嚇，即係咁樣啊。 但係如果你去到而家就實際上唔係講緊蘇美啊嘛， 因為只係蘇美。 可能成件事嗰個起源其實喺呢度嘛， 嗯， 好啦，咁即係嗰個第三隻眼又揾到，即係但係松果體又揾到啦，棵樹又揾到啦，但係點解喺呢個地方土耳其呢個石鎮，就係得呢一個嘅LV 手袋咧，就冇其他嘢咧？ 係 嗱，咁嗰個初步嘅諗法係咁樣嘅，因為呢個石鎮係未掘曬嘅， 係。 佢仲有其他嘢係喺周邊，可能係埋咗喺地底度。 係， 不過你以而家嗰個情況走去掘咧，我就覺得咧就開始有少少疑問啦。因為佢好似都近嗰個戰亂嘅地區嘅。 係，嚇，佢好近嗰個邊境嗰度嚟嘅。 係啊。 佢而家佢都係喺度一直喺度講嘅嗰個石鎮咧，都係94年嗰時發現嘅嗰個。 咁同埋掘哥死 Q 咗啦， 係啊係， 心臟病死咗啦。咁而家即係嗰個遺跡保存，我相信都可以嘅，因為已經有軍隊走去派嘅啦。但係咧，佢嗰個嘅繼續嘅發掘咧，就可能會有少少阻滯。 會的、不過呢他這個都已經呢、就是、在近這十幾年十幾二十年之間那裡他有一個最大的影響力呢、就是、其實剛才、台長你第一節都有提過，不過呢就不是很明顯呢、就是、再將他歸納出來呢就講、他就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石陣已經印證了一件事，就是說在我們、文明出現之前最早的那個，即係我哋開始有一種叫做係記憶或者即係整理咧，我哋嘅嗰個意識，我哋嘅文化係點樣嚟嘅咧？而呢個石陣就講俾你聽咧，就係佢哋係望住個天，個天嗰度傳落嚟嘅。然後咁佢咧就喺呢個石陣嗰度記錄咗落嚟。即係咧換言之咧，就因為咧就即係有好多而家，就算咧我哋就喺前嗰幾集咧裡面都有提及過咧，即係我話嗰個年頭咧，那個科學人雜誌都有出咗一個版本，就講咧就係好多嗰啲即係好多嗰啲狩獵嘅嗰啲人，佢哋觀星，然後就揾到個星圖，然後夾埋咧就嗰種呢個叫星，用一個叫星傳神話，我哋即係可以咁嚟講啦，唔係叫地心嘅嗰神話裏面咧，星傳嘅神話裏面嗰度咧，你會發覺係佈滿全球。 嗯， 而咧嗰佈滿全球咧，呢個第一樣嘢就唔係話即係咁好奇咩，個個都睇星嚇。但是布滿全球之後的時候呢，就跟住第二樣嘢，好似台長就已經講出嚟，點解好多嘢有關聯嘅呢？砌翻到出嚟，咁啊，所以咧，咁佢喺嗰個科學人嗰個雜誌嗰度咧，就係佢啊將歷嚟啊咁多個叫神話嘅嗰種傳說，關於天同埋同星有關嘅嗰啲咁嘅神話咧，做一個比較，就揾到個答案出嚟。第一咧就話呢種神話咧係源於呢啲未曾有畜牧系，未曾有呢個叫 唔係甚至未有文明，未有 狩獵人啊，即係佢簡單嚟講。叫狩獵族群，即係出到去見到有嘢可以食得嘅，咁啊就打翻嚟咧嗰啲狩獵人咧，佢哋嘅嗰個佢哋嘅嗰種流落嚟嘅嗰種文化嚟嘅，而呢種文化咧就蓋滿咗全個世界， 係啊， 全個地球啊。 嗱，咁嗰個地方咧，佢嗰個形狀係點樣咧？咁佢呢度其實有個好簡單嘅一個理想化嘅，佢一個圓圈咁樣嘅，就中間插咗一啲。大概是 T 字型的 石，即是那些石柱 在度，石柱喺度。咁同埋咧，石柱入边上边咧就有比較粗的一啲雕刻痕跡度。佢插落地咧，其實唔係好深嘅 喎， 係得幾寸嘅喎。 咁、 所以有啲咧，佢即係擺咁上下咧，佢就即係傾斜咗啊。 係， 但係咧，佢嗰個嘅發掘咧。佢話俾大家聽咧，佢係特登擁埋咗嘅。擁埋咗咧，就會有一個效果，就是、後來嘅人咧，如果掘翻出嚟嘅話咧、就完全確定到呢啲即係石嘅具體嘅日子，就唔會因為企咗擺咗喺度咧，有其他嘢溝埋咗之後，就令到啲人 即係譬如風吹啊、侵蝕啊咁嗰樣嘢， 唔係仲有留咗啲嘢喺度啦，令到改變咗嗰、那個。即係其他石啊，侵埋咗落去啊，令到啲人覺得即係呢啲係舊嘅。所以而家個推測就係呢個擁埋咗咧，係一個有意識嘅動作嚟嘅， 即係時間浪嚟嘅。 時間，係時間浪啊， 係佢古代嘅時間浪啊，遠古嘅啊，即係佢做咗之後，佢用完咗之後嗰時候咧，佢就將呢一個地方嘅嘢咧，特登咧封存咗佢，留翻俾下一代嘅，或者即係未來嘅人咧。是等佢明白咁嘅， 系啊，嗱，同埋頭先講到就係呢啲嘢未掘曬啫，就係譬如頭先我哋涉及到嗰個嘅咁嘅松果體、松果， 系 或者嗰啲樹，咁而家未見到嘅， 系， 但唔等於一定不會將來如果掘咗嘅話，不會出現，但係嗰、那個即係成個最難解釋嘅地方就係咧，佢最初出現嘅地方，即係以而家所知啦，就喺棵樹側邊，有幾個祭司喺度，或者我哋以為是祭司嘅人，佢哋咧就一隻手揸住一個桶，一隻手揸住個松果體，但係後兩者咧，棵樹同埋松果體咧係慢慢消失咗嘅，只剩低呢個桶喺不同嘅地方出現，咁點解咧？咁好不幸話俾你聽，我都唔知道。 唔係，都你都睇到咧，到而家佢嗰度都好乾嘅個地方。 唔係，但係有啲人就唔同解法噶嘛。 係， 有啲人就話咧，其實嗰個唔係一個桶嚟嘅，嗰、那個係一個鐘嚟嘅。佢敲到一啲聲音出嚟。 但這個在文獻上從來沒有記錄、 嗯、 即是敲到某一些音聲彈出來、 嗯、 有些就是即是最原始我們看到記錄就是那裡裝著一些液體，而液體就是、當有些人他們要、purify、 嗯、 即是要淨身淨化的時候呢，就用這個就是個松果體、 嗯 加上水，應該是沒抹佢嗰個額頭嘛， 嗯、 而呢件事咧就同聖經有關啦、 嗯， 就係點解？譬如講緊啲嗰個彌賽亞，佢、 嗯、 受膏嗰陣時候係要抹嗰個額頭，咁頭先 有呢個儀式喺度， 呢、這個儀式咧，頭先我哋講嗰個，譬如開松果體嗰度，呢、這個代表咗嗰個松果體嘅具體地方嚟噶嘛。另外就係要揾一啲油，抹一抹佢咧，你先至開到佢。 系， 咁所以就有呢一個桶啦。 嗯，個桶咧就盛載嘅嗰啲油， 嗰啲油 聖油嚟噶嘛，可能係橄欖樹流落。 系啦，如果係橄欖樹嘅時候，咁問題咧就嚟啦。 嗯， 咁呢棵樹係咪同聖經入邊講緊嗰個知識樹有關咧？ 係， 或者生命樹有關咧？咁啊，下一節翻嚟就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